好，喂，哇，好快又第四節喎。 系啊，精彩呢个开心嘅时间，觉得真系快。 系啦，咁喂，轮到你咯，你话。 系啊，其实咧，我就之前都同先人讲过噶啦，咁样即系有一个故，其实我想如果时间许可咧，我就讲两个啦，不如，因为都阿 Charles 哥都同我哋分享咗两节半啦，咁我哋都要回味翻人家噶嘛，系咪先？ 多谢你， 唞下先。系啦，咁嗱，第一个故事其实系发生喺我小学嘅时间嘅，咁嗰阵时就你知啦，清明从即系我哋系好兴清明就翻乡下去拜山嘅，系啦，咁系我哋屋企嘅传统习俗。咁嗰阵时我哋仲住喺乡下一间鬼屋叫祖屋啦。咁个祖屋又系一个好典型嘅格局，就系头先阿仙人嚟讲个灶头，即系个厨房啦，就另外开一个。 有个空间噶嘛？ 有个空间，佢系黐住间屋嘅，但系佢系另外一个平房仔咁样样咯。 我哋乡下嗰间屋仲夸张啊！你有几多房人，有几多个厨房啊？佢分开食噶嘛？ 系啊。咁嗰阵时，因为仲系啲嗰啲用啲花岗岩啊搭出嚟嗰啲平房嚟噶。咁嗰阵时，我哋每次即系一翻去就住嗰度啦。厕所好阴功啦，冇嗰啲拉水冲厕嗰种啦，之后咧又要煲水冲凉啦，即系大家想象到有几旧噶啦咁样。嗰阵时我哋就我就同啲姑姐一起瞓嘅，咁就瞓喺一间房，咁啲房咧嗰啲床咧仲系啲木床啊，唔兴战床褥噶，嗰阵时仲要系嗰啲好旧咧， 两张翘凳晾住一扎板嗰啲嘛， 民初嗰啲咩咧大床嗰种咧。咁我同我姑拉姑姐一齐瞓嘅，咁我最记得点解我记得呢件事咧，就系嗰晚我其实系急去厕所起身，好想去起身去厕所嘅。咁我就想我姑姐仲瞓之前就同我讲话，你夜晚急猪，你记得同我讲啊，你唔好赖湿张床啊。咁嗰日我起身，我就想嗌姑姐，但系姑姐就可能瞓得太冧冇应我啦。点知我今日真系拉湿咗张床。 系。 咁点知翻到香港，我无意中听到我拉姑姐啊！我除咗同我拉姑姐瞓之外，我仲同我二姑姐一齐瞓嘅。 系。 咁啊，嗰阵时我嗌拉姑姐，拉姑姐冇醒到啦。咁我惊啊嘛，夜晚，因为你知乡下地方伸手不见五指噶嘛，一个细蚊仔得个咁丁屎咁多高，你点会咁行嗰条楼梯落去厕所呢？因为厕所喺灶头隔篱噶，咁即系我要去翻个平房仔，我先可以去到洗手间咯。咁唯有忍啦，细蚊仔以为自己好忍得啦，点知就赖湿咗啦。到第二起身俾人请起身打啦，梗系闹死噶啦。咁点知原来嗰晚系发生咗一件事，我拉姑姐唔敢起身咯。佢话佢半夜听到有脚步声，系由楼梯下边，因为我哋瞓嗰间房系隔篱就系间隔篱个就系楼梯，因为我哋上二楼就系我哋睡房连埋一个厅仔嚟噶。再出去嘅时候就系一个露台天台嚟噶。佢原来嗰日起冇起身咧，系因为佢听到三更半夜凌晨两三点嘅时间，佢好清楚地听到有个皮鞋声，是男人着的皮鞋声，不是女人的高踭鞋声，是木底的皮鞋声由下面走上来，一级一级一级，然后他还要认得那个脚步声，自己爸爸没可能不认得，那个声肯定是我阿爷的声，他还要阿爷是推门入来望了眼 看下啲孙， 即系睇下我哋，然之后佢再出翻去嘅。 但佢见到， 佢冇见到，因为佢嗰时听到啲咯咯声，因为佢第一下谂住会唔会系我爸爸，佢就嗌一声哥哥你翻嚟啦，冇应佢。 正常 那一下停一停，然之后就继续咯。咪 正常，你哋个个瞓咧，应该系换晒拖鞋噶啦嘛。 系啊， 系唔会有皮鞋声噶嘛。 同埋即使你着，因为即使你着皮鞋都好，如果系我爸爸翻嚟，我爸爸都会系会好大声啊，系啊咁样噶嘛，都会应门应机噶嘛。佢系冇应到噶咯，佢停咗一下。然之后继续下，咁嗰日我姑姐就好惊啦，就大被冚头瞓啦。但个细估唔到我呢个恩皮妹系会半夜三更急猪去厕所，咁就赖湿咗张床咯。原来佢唔敢起身带我去厕所，系中间原来发生咗件咁样嘅事咯。 系喂，其实唔惊啦，老豆嚟啫嘛， 都唔系嘅。 但因为佢我拉姑姐点解？因为其实我阿爷好锡我拉姑姐噶，因为我拉姑姐我系。佢好细个嘅时候咧，我爷就已经走咗噶啦。佢系特别全家人系特别锡我呢个拉姑姐嘅。 如果系我，如果系翻到我老豆嚟，喂，整住个 number 嚟咯，大佬。 即刻攞紙攞筆抄低。 後生冇乜剩俾我，依家整幾個 number 嚟好喎。 唔係講好似你呢啲咧，我之前好似講過啊，之前，我阿公回魂嗰晚啊，即係我阿公回魂，咁我又特登走向我婆屋企度過夜啊嘛。咁其實明明就已經冇曬位嘅啦，因為。习俗就系话唔好俾佢见到嘛，又要落晒帘啊，啲床系要遮住晒。咁我又衰，我又好奇，好奇又想喺嗰度过夜睇。 系 咁，我等喺度过夜，咁唯有行张帆布床喺厅嗰度咯，要。 啊，咁啊撞到正， 兜后面， 唔系兜后面，我系听到有声，我听到有把声，就叫我姨个名嘅，即系譬如我姨叫阿禅啊，阿禅咁样嘅。 好清楚， 好清楚，但系好细声嘅啫，好清楚，好弱嘅，但系好清晰，系听到叫我姨个名。咁另外咧就话咧，好似你姑姐咁样啦，嗰晚又好衰唔衰？我又想去厕所，咁啱又好急，我忍咗好耐啦，因为又话唔好出去俾佢见到噶嘛，即系我有听，已经系听噶啦，我仲要搵咗布冚住，即系搵被冚住个头咯，冚住头咁样喺度装咯，咁但系急啊嘛，急谂你嗱，你知嗰啲屋村厕所啊，屋村厅，跟住个厕所喺个骑楼出边噶嘛。咁嗰张台张相啲蜡烛就摆喺骑楼度，我一定要喺张相前面行过，喺张台前面行过， 跟住又转，一系转左，一系转右去厕所。 冇错啦。咁我梗去唔去好咧？咁我忍咗好耐，但系我真系顶唔顺。到后来我将起身，我行埋去话阿公，我去厕所，跟住入咗之后，我又唔敢出翻嚟，因为其实唔系惊啊，系因为咧。嗰啲師傅就話唔好俾佢見到啊，千祈見到又唔知唔捨得走啊，呢樣嗰樣。咁我去完廁所之後咧，算啦，我第一次俾佢出咗嚟啦，第二次唔好再犯規。於是我喺廁所度等天光啦。 係哇，大佬，幫你廁所等天光。 唔係好彩嗰陣時已經係差唔多天光四點幾五點噶啦，已經好彩係啊。係 嗰啲屋企人出嚟就話要等把鉸剪啊，等佢走噶嘛。 咁我就唔清楚啦，我就知道我忍咗成晚，忍咗成晚唔敢去廁所，但係終於忍無可忍，終於要去。阿公我好急啊，要去厕所。 我冇办法到嗰度真系。 翻乡下都好大镬噶，嗰阵时啲床又冇占咗啦，硬板床啦， 厕所冇咁近。 厕所我哋都近啊，我哋要行出间大屋，然后落条斜路去嗰啲养猪啊，下边一个氹咁啊，要收翻晒嗰啲肥噶嘛。 有个亲戚咧，嗰阵时佢嗰边咧，佢间屋仲未再重新装修嘅时候，佢个厕所就喺出边啊，佢仲要嗰度成日有蛇噶。 系啊，嗰啲床咧，又几块。床板佢唔系一塊过噶嘛，系咪先？嗰啲屋咧，你新婚真系唔好住嗰啲屋，真系。 出事。 唉，咪一到夜晚啊，咦，有酸泡啦咁。全世界都知道你做紧咩嘅，系咪？嗰次你就系、是、你阿爷翻嚟啊？ 系啊，咁其实我就我嗰日咧，即系我嗰阵时我赖湿咗嗰张床嗰晚，因为细个其实我未接触到呢啲嘢嘅，我仲瞓到只猪咁嘅，我就唔知嘅。咁点知有一次？是最近的，我前年回鄉下，前一次回鄉下，就跟我媽和我媽咪回去拜山，就真的見到我爺了， 真的見到你， 我自己見到爺了。首先講多次，就是我爺很早走的，在我拉姑姐幾歲的時候已經走了，就當時我未出世的，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阿爺的樣子是怎樣，甚至他的裝扮啊，他的喜好啊，因為都唔根本印象中不會有這個人啊。咁我阿嫲又好少會講我阿爺生前嘅喜好啊，所有嘢。咁前年我翻鄉下嘅時候啦，咁去拜山啦。咁因為其實我哋咁啱，其實你知啦，啲山墳咧成笪田咁大噶嘛，喺啲田隔離噶嘛。咁三個女人仔去掘泥。去除草，我哋嗰日就系冒住大太阳就去清草啊，去同佢洗下，搞下个坟头啊，然之后去烧金银衣纸啊，装香啊，三个女人。咁整完一大单嘢嘅时候咧，我好热噶啦，当时已经。咁但系好彩就阿爷个坟头咧，佢侧边都有啲树荫嘅，讲热就唔 系 好热嘅。咁但系你都会兴噶嘛。咁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啦，我开始执嘢啦。为什么会无啦啦见到有只脚在那里的，即是我的样子仲要是这样。当时我妈就在这里 咁我媽就走到冇雷公咁遠喺度執緊啲醋抌抌埋一邊。 係。 咁兩邊都冇人噶嘛。 嗯。 咁冇理由係佢哋兩個噶嘛，同埋望清楚嗰對腳係一條著西褲嘅男人腳嚟噶，係著住皮鞋、白襪西褲嘅男人腳嚟噶。咁、但係係睇唔到顏色嘅，因為成個造型都係灰色。佢、唯一可以講嘅就係、佢嗰個身上面著嘅衫係比較深灰啲咯，即可能深色啲咯，因為佢成個造型出嚟都係灰嘅。咁、我望一望，點解有隻腳嘅？咁啊，咁啊，梗系窒一窒啦，咁都知佢咁样，咁啊，嗱嗱声执埋啲嘢就，阿嫲得未啊？走啦，走啦，咁吹啦。咁然后阿嫲就执完嘢，咁我话未执完，因为下面仲有一大堆啦。咁啊，到到阿嫲，你得未啊？走咯，咁样，我一手就撑起个胶袋入面啲嘢，我一行上去。我见到我爷坐喺佢自己嗰个，因为你知嗰啲山坟系龟背式噶嘛，佢、坐咗喺个龟背度，翘住翘起脚，然之后喺度食住个飞烟，跟住系 好悠闲， 好悠闲，系感觉到佢心情系愉悦嘅，但系其实系唔系好清楚睇到佢个样咯。但系因为我妈之前我佢屋企未装修之前咧，佢都会摆一啲同阿爷嘅合照嘅，但系就摆得比较高，唔系睇得好清楚。咁、但系我记翻起睇到嗰啲轮廓啊，造型系有啲似我阿爷嘅，咁、我唔肯定啦。咁好笑啊！我走嘅时候我仲唔肯定，横掂见到噶啦，即系唔好执嗰啲谂法系唔好执书。咁啊，拧转头望清楚啲，反正都见到啦，你系我阿爷，应该都唔会啲咩噶啦。望转头，佢仲同我咁样咯， 佢同你拜拜啊？ 系啊， 系 即系单，即系个造型系咁样翘住嘅担住飞衣而啫。咁样咯， 哇！ 跟住我系 几温馨嘅， 我反应唔到，我造型系，哦，拜拜，跟住拧转头，咁啊，翻到屋企就我其实坐咗一阵嘅，我谂好冇同阿嫲讲咧，但我想知嗰个咪我爷，咁我问我嫲啦，我话阿嫲，阿爷咧，即系后生响度嘅时候啦，佢咪好中意着嗰啲西装咁样嘅衫噶。白恤衫啦，跟住灰色褲、灰色西裝褸仔嘅，咁然後就皮鞋咁樣樣噶。佢都幾高下嘅喎，個身形都個膊頭都幾橫咁樣，類似係咁。跟住講完就你再講清楚啲，你睇到佢啲咩噶？擔住飛煙同我講拜拜，向我拜拜咯。跟住我媽就忍唔住喺度笑啦。跟住我咁真係唔係啊？佢冇答我。但是我听到他跟亲戚说，我孙昨天跟他爷上坟的时候，见到他爷坐在一个坟头前面跟他拜拜，那应该就真的是他。 我回乡下就是这样的，我跟我老豆呢就一我们很多，我们那间很伟大的，因为很多房人夹在一座很大，那他一瞓一间房呢，我瞓一间房的。咁佢次次咧就會捉我同佢瞓嘅，我就因為佢好勁抽啲鼻鼾，我就唔會同佢瞓嘅。同埋你休咧，你傾唔到偈嘅。你同佢傾緊嘢，一停佢就瞓著噶啦，就啲鼻鼾真係有噶啦。同埋佢次次咧都係我阿爺會翻嚟揾佢嘅，即係佢成日即係又驚，即係又會有人責佢，又揾佢傾偈嘅。咁咧我就唔會唔睬佢啊！我唔阻你兩仔嚟傾，因為我未見過我阿爺噶嘛。我老豆50几岁，成50岁生我，我阿爺都死咗啦。咁有一次翻去咧，就我哋咪各一人瞓間房嘅，啲友仔唔知有冇整蠱喎。買咗隻鴨，諗住聽朝咧，聽日咧就湯嚟食嘅。喺度擺咗喺我個窗，即係我門，我個房咁啦，咁有個窗喺出邊嘅。咁啊擺喺個窗下邊。我都成日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咁喺度嘈，嘈喧巴閉。屌你瞓鬼乸咁眼瞓，就喺度嘈喧巴閉。我唔係綁住個嘴，實在都幾暴力。我喇叭嘈，屌一嘢就頭都咪。 打 晕嘅，跟住咧，跟住我觉得点解有个人企喺我后面嘅？即系我感觉到有个人企喺我后面嘅，喺度做乜嘢？见到我， 力系 我唔系打晕只鸭啊！ 咳咗佢，系啦。跟住点解有人企喺我后边嘅？咁我一拧转头咧，嗰个人就闪走失咗嘅，即系 避开， 即系就一拧转头就唔见佢啊！咁我咪唔理佢，翻入房。咁我有个舅公好鬼中意嚟揾我嘅，即系嗰阵时如果我同屋主唔上咧，就佢会嚟揾我倾偈。咁喺我间房度瞓啊，整宵夜俾我食嘅。咁啊，第咁唔知我咁我感觉到一个人啫，跟住咧翻到房咧就我契公话：喂，你头先走出去搞咩？ 烫鸭， 咪烫鸭都提早，跟住我咁话：你知唔知你爷爷企喺后面啊？ 佢都睇得咁清楚。 我唔系啊，佢见我好嬲咁冲出去啊嘛，佢同我瞓噶嘛，同埋一张床噶嘛，咁佢见到好嬲咁冲出去嘛，头先你知唔知你阿爷企喺后面，佢阻止唔到嘅，佢想我唔好劏只鸭，唔好锯只鸭啊， 哎呀， 佢话你企咗后面咯，我哋点知啊？我头先睇下你，我佢其实谂住擒高就望下嗰度搞咩嘅，点知咧？我咁啱，我哋有只柴刀嗰度就冇晒啦，一嘢实唔会嘈噶嘛，咁样。跟住你爷头先企咗你后边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就系只要见到个人啫，我睇唔到，我完全睇唔到个样，净系嗰啲着啲乡下衫嗰啲咁咯。 咁样样喺后 系啦，有个身影嘅人咁样企咗个后边咯，我望咗拧住头都唔见咗，咪翻。搞掂咗，唔嘈咁啊，翻入房啦。提车我就一条叫嚟，阿叔门口只鸭点啊咁样，我搞掂佢咯。喂，咁啊吓，我谂住听日汤喎，我顶你唔放个远啲，摆只鸭喺我，我仲使瞓嘅，成晚喺度呱呱声。好似我系见过佢一面，但我睇唔到个样嘅。完全睇唔到个样子，只系知佢企咗我喺后面咯。 但系好实在嘅，望嗰一下。 系啊，望嗰下好实在嘅，个人企咗喺度，但系佢冇咁高嘅，矮啲嘅，五尺七寸领高啦。就佢，我嗰个舅公就话系我嘅，佢见到我见到，我见到我 系我见到个影咯、 啊。系、啊、如果我知，即系如果我知喎，喂阿爷。好耐冇见过，好耐冇见咯。唔系我哋根本冇见过，因为我出世嗰阵时佢死咗噶啦嘛。系啦，我就系咁样见过佢咯。 我都系啊，我嗰次我就冇理嗰个舅公啊，舅父睇得唔清楚。啊、其实成个造型都系用烟咁样样去扣。 我要更正，嗰只鸭唔系攞食。即系有啲嘢拜山咧，就唔准用鸡嘅，惊佢啄烂啲坟头纸啊嗰啲嘢嘅，就一定要用鸭个嘴扁啊嘛。佢即刻搵个只鸭翻嚟拜山，要当我第二只， 冇错，嗰只牛自己食咯，唯有 嗰只变得自己食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咁喂大佬，你真系燥啊！ 系啊，夜晚想瞓嘅时候你喺度燥啊， 系嘛？咁我谂唔到任何方法，又冇醒冇剩，你知嗰阵时搵条咸草嗰啲咸。得咁短，有啲绑唔到啊嘛！ 绑住个嘴啊， 系啊， 醒唔起要绑住个嘴啊， 冇，因为太嬲，一拉住就。 小老宝话问系讲 hello， 佢话系讲 hello 唔系拜拜，但我走紧，我觉得佢似系同我讲拜拜咯。 嗯， 因为 Cherry 话其实系亲人就唔怕啦， 唔系嗰一刻唔知噶嘛。 个重点系你始终会分辨到佢系。嗰、那個世界嘅嘢，然之後你係生人，你都始終會有個怯嘅感覺咯。係、 啊，我試過我哋翻鄉下，唔係我啲太公啊，變咗條佢話佢幻化咗條嗰啲咩？我哋有一次拜山，有條好明顯條青竹蛇，好靚喎，熒光綠色喺條路嗰度，喺度望住我哋。跟住咧，有人拍趕佢啊，拍趕佢走，唔係趕佢走啊，拍係咁打佢，咪就趕走咗佢咯。跟住夜晚唔知報夢定擲事，但一個。我哋上一辈嗰啲咧，我伯佢，冲翻嚟等啦。跟住我阿伯咪喺个咪嬲咯咩？即系挣扎嗰阵时，佢喺度谂，佢 feel 到噶嘛？嗰、那个佢系如果灵体，你好变条蛇翻嚟，咁啊再变大条啲汤嚟食。 我哋谂住会唔会个画面系咁样？即系个太公个灵魂咧，夜晚翻嚟，边个搭我嘅？边个 boss 我？ 系成扎唔系啊？系成扎子孙见到个哇条蛇咁靓，成个冲埋，有啲人想锯埋个。胆嚟食又有 喺度拍， 佢哋走得好快嘅，系咪？系、啊，系咁喺度揾条竹板，因为我哋佢经过嗰条路咧，你知翻乡下拜山唔系好似香港咁噶嘛？嗰啲山路真系得条路仔啊！我哋一定要经过嗰条路噶嘛？咁我哋好多，我哋有啲大大细细，佢惊啲细路仔咬到，咪揾支竹拍佢赶佢 要撩 开 佢噶， 撩开佢咯， 系啊， 系啊，跟住最上翻嚟，话做咩打佢顶你哋大条啲，锯埋嚟食添。 你变雀仔都好啦，系咪先？企喺树上面望啊， 你变条蛇喎， 系都要变呢啲嘅，咁冇计噶。 但系嗰种绿色我未见过青竹蛇， 好鲜艳，好青，但系佢 系荧光青到荧光绿咁样，荧 光绿色， 即系好似啲 backdrop 嗰啲退地布嗰啲咁样。 系啦，仲再靓啲，好靓啊！嗰只色。 青檸 咁嘅 色， 嗰陣時如果有手機，即刻影咗佢， 即刻拍低佢，嚟同你流線影先太公。 係啊，不過我都唔知，佢話好多代之前㗎啦，即係幾代之前的。 哇，都仲未投胎啊！ 唔知佢喎，真係 咁耐嘅佢。 有啲人就真係。点讲咧？即系好多细都仲喺度噶喎。 系啊，佢可能又唔想投住咧。 即系个机制其实系唔知点嘅个投胎机制。 系啊，即系呢啲我哋未知啊，迟啲可能知，梗有机会知 道。系梗系啦，我哋啊人出世嘅时候有一个嚟，走嘅时候一个去，到时就会知噶。跟住其实你话见到佢哋惊唔惊咧 ？keep 嘅会惊嘅， 会惊 系啊。 但系就都系嗰句啦，即系你本住个心系我又冇害过你，又唔系我累到你咁样样嘅。你系搞我都冇用。 其实我即系我成日不嬲就有个谂法，就系其实佢就同仆人一样啫嘛。你一街行咁多人行过，你会唔会惊啊？即系你唔会惊，忽然间有个人捉佢咪打，即系除非嗰人系癫嘅啫。 系系。 如果唔系你一街行街，你唔会忽然间担心呢个途人忽然间斩你一刀噶嘛。 系。 即系其实我觉得灵体都一样咯，即系其实我哋大家都系 share 紧呢个空间。 系啊系啊。 咁即系譬如话，好似我去坟墓嗰啲譬如跳舞咁，即其实我都有同啲粉丝讲咧，因为其实我系抱咩心态咧，即系。就唔係話真係純粹去玩嘅搞事嘅心態，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咧，我覺得其實佢哋係好可憐嘅，即係一年可能一次兩次先有啲人去拜佢哋。 系， 即系其实我去到嗰度，其实我咪当好似系去做 娱乐佢哋， 系啊，做神功戏又好，去探访，去探访老人院又好，系咪先？即系其实我系抱呢个心态嘅，即系所以其实白沙湾坟场嗰次咧，即系有粉丝话成日起身望我嗰次咧，其实我有去第二次嘅，点解咧？因为咧第一次咧。去到嗰度，即我有部机坏坏地啊，即系啲音乐停咗咧，咁跟住我就即系好自然，我唔知点解，其实我系唔惊嘅，好自然走嘅时候同佢讲，哇，今次啲音响好似差啲，唔好意思，我下次再嚟过，下次系咯补翻，即系我真系咁同佢哋讲嘅，临走嘅时候，即系对住嗰个坟场嗰度。 其实你抱住呢啲心啊冇问题嘅，你话去挑人啊嗰啲咧， 鬼攞命嗰啲 系啦，特登，我就唔信系，我唔信你哋嚟。佢就會用你最驚嗰個形象出現去包你， 即係其實點解鬼，即係啲人覺得鬼係會殺人係會害人，其實呢啲嘅不嬲係人哋啲大人嚇我哋嘅啫嘛， 係 冇其實冇人知嘅，其實基本上 係唔係佢都冇喂佢係病死嘅，做咩要報乜鬼嘢仇啫？ 同埋係咯，無端即係你喺街等於有個途人，你等巴士，你隔離企喺度等巴士咧，唔會忽然間撳你兩巴噶嘛，係咪先？ 一樣道理，呢啲係人先會咁做啫嘛，鬼唔會咁啊！佢自然病死咁啊，報乜鬼嘢仇啫？ 即使佢係非自然死亡嗰啲嘅，咁一定有個因由嘅，咁你都唔係牽涉在內，你又唔係個兇手。 如果係啦，如果佢可以咁样做啊，就套乱晒啊，阴间同阳界。 所以其实反而即系灵界佢嘅嗰个规范，其实仲严紧过我哋人类。 冇错， 系啊，因为佢好容易扰乱我哋嘛。 嗯， 系咪先？我哋 feel 唔到佢噶嘛，好多人都，但佢又知道我哋嘅存在。 所以即系谂起周星驰嗰套戏咧，《回魂夜》嘛，即 系 鬼恐怖同埋鬼系一定会害人，其实系 唔系 嘅，系啲人。由细到大人吓我哋嘅啫嘛， 同埋佢哋要哗众取宠啊嘛， 冇错系咯， 如果唔系佢点会收到个票房，收到个收视啫？ 系即系佢唔系，同埋以前啲题材唔多噶嘛，有几多个好似执到宝咁，成套戏都见到鬼嘅。即系我啱啱睇嗰套唔系我睇咗套戏咧，好搞搞嘢嘅，佢系讲末日嘅，但系由头到尾咧都你都唔知点解会末日嘅，净系讲几个嘢。 原因。 有都冇交代原因喎，係嗰個女婿同個外父呢好心急去救，因為知道嗰個省呢出咗事嘅好心急去，但佢做到個氣氛好好，你有時嗰啲戲都係咁嘅嘛，佢梗係要搵個因由你啲人先驚㗎嘛，好似阿媽怕黑怕差佬怕鬼呢係阿媽搞成嘅。 係呀、啊。 你個衰仔仲唔分。阿姑婆嚟揾你，系嘛？因为唉，我叫差人拉你，即系根本就阿妈搞成。如果你试下对个细路仔咧，由头到尾咧，夜妈妈就谂佢周围走，佢根本唔会怕黑噶。 系啊， 佢亦都唔会，佢个喺个脑海里边唔会有有阿姑呢样嘢，系咪先？佢成日吓你嘅啫嘛。 系啊，系啊。 啊、不過啱啊！阿 Cherry 嗰啲講人才恐怖啊，係咪先？動物咧就為咗肚餓去殺人嘅啫，即係去獵取食物。人係食飽咗先去殺人嘅，佢肚餓嗰陣時冇力殺嘛。 所以就食飽嘅老虎係比一個肚餓嘅人安全。 係啦，係啊，同埋人咧就會無你同佢無怨無仇，或者你冇咩得罪佢都搞你噶嘛，好似鬼冇呢啲嘢噶嘛，大佬啊！如果佢可以咁亂咁搞啊，哇！你個陽間俾佢搞亂曬坑啦～是是我哋唔知个存在，就佢见到我，佢哋见到我哋噶嘛，系嘛？喂，今集啊，多谢阿超市啊，上嚟吓，上嚟分享下佢灵探嗰啲啊，你哋去翻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通訊站咧，佢、會將佢靈探嗰啲照去過嗰啲地方啲照片咧，佢會分享翻上嗰度啊，擺翻上嗰邊 啊。通常啲都係啲 fans 幫我喺個畫面度 capture cap 出嚟嗰啲。 翻千人靈異通訊站，咁你哋喺如果新嘅觀眾入嚟，咁佢可以去 Facebook 嗰度打翻千人靈異通訊站，就會揾到個群組噶啦。咁你就撳翻申請入。group 啦，咁啊，仙人就会亲自处理噶啦。咁啊 ，Charles 哥咧，佢就会摆翻节目完毕，即系可能你俾啲时间佢组织一下，咁佢就会摆翻。 系啦，同埋我哋同佢夹啱时间咧，我哋两个人两部机或者三部机去做一次， 有出动。 系啦，哇，不过。佢嗰啲都唔係咁惡頂，唔係咁易頂喎，真係、我要黐翻啲毛落個膽度先。 心 少 啲， 心少。不過我同佢兩個拍呢啲咧，不嬲咧，唔得人驚，我哋唔去。 我哋拍嚟都冇意思啊。 心胸膽壯，冇事 嘅。咁啊，今晚多謝大家，多謝 chatroom 嘅朋友啦，YouTube 嘅朋友啦。 係，咁都同啲新觀眾講翻啦。啱啱入嚟，我哋仙人術二咧係每個星期二夜晚九點鐘至十點鐘嘅做現場直播嘅。咁完畢之後，你哋都可以去翻巴打台嗰度睇翻重温嘅。咁我哋 Facebook page 啦，同埋呢個YouTube 頻道咧，都會upload 上去嘅。咁我哋主要係放喺 YouTube 頻道嘅。咁啊 ，Facebook 個巴打台個 page 只會係會擺個通知俾大家，已經有新嘅重温擺上去啦。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。咁記得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專頁，同埋要 subscribe 翻我哋巴打台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啊，下一集再見啦！多謝超市哥， 下個禮拜再見， 拜拜。 拜拜。